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训人啊。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泥小鬼陆恒偷走了白太官的双爵，并且向他挑衅，这使得白太官非常的懊恼。以前是即便面对劲敌吕留良，他也没吃过这样的亏。那么这一回白老剑客究竟如何对战泥小鬼陆恒，为自己找回面子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自己不敢说打遍天下喊逢敌手，总是没吃过这样的亏。所惧者江南大侠吕留良，这是个劲敌，但下棋我赢他了，我徒弟也赢他了，这面子也不错呀。哎，我有比你强的地方就行啊。但是兵刃让俺拿走了，自己茫然不知，没转身先想我这东西什么时候丢的，一琢磨就琢磨出来了，这大半天的事儿了。因为小树林我跟那廖然一忍啊，一定是我睡着了，他把这双爵给倒了去了。不错，人家够客气的，人盗走双爵没要我命，当时给我一下子我就完了，瞪过我的双爵照我天灵盖上随手就是一下，我就命丧当场。想到这儿，薄太官都不着急了，一缕海下隐然苦笑一声，这是谁呀？扭向回头这么一瞧，店房月亮门这儿站着一老头子，不认识。你说这老头怎么长的？这相貌也太凶恶点了，俩黄眼珠烁烁放光，高悬过俩大铃就是，尤其脑袋上这撮毛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。其实泥小鬼这还是天生的，有这么四寸多长，一撮毛，跟着滋滋的。这瞧着这老头就这么嘎咕，手里头呢拿着自己这一对双爵，洋洋得意。不认识，这一不认识啊，薄太官更脸红了。怎么，这要成了名的人物行啊？董钱给我偷走了啊，官斗是谁啊？吕留良啊，周旋，欧阳修，这都成了名的人物啊，谁给我把双爵瞪走了？这半开玩笑，老弟兄你这跟我斗啊。好在这贺通不是外人，这算我一记名徒弟，伸手给要过来就完了呗。 这人不认识，看岁数没自己大，哎呦，还是个无名之辈。你是谁？哎，等你问。太爷，嚯！未曾说话，先冲太爷。太爷，我姓陆，告诉你，江湖上人称我叫金眼貔貅，你小鬼陆恒，陆了，太爷就是我。博代官一听，哟，知道，他上家找我好几回了，我净躲着他。你说这玩意儿净躲事，那你躲不开。事到临头须放胆。你小鬼儿，哈哈，陆恒，我知道，你是张赵二真人的高足。怎么一时玩笑盗走我的双举呀？来，把还于我。老头一推满不阴然往前一迈步，倪恒伸手一亮，这觉怎么着？我拿时候不知道，现在告诉你了，伸手就要，这么要可不成。给你自然是给你。博代官想要这对爵吗？啊，怎么样啊？你小鬼蹭一下往后腰这么一插，我跑你追，要么追上我把我打躺下拿走，要么趁我睡觉的时候你由我后腰给拔了去，就算归你了。错非是这两条啊，想要你这对爵也行，我也不拿走，我回到了我老师那儿，把这对爵交在我老师面前，让你老师找我老师要去。回去一抹头，蹭蹭蹭蹭蹭，可把博代官气坏了。博代官一瞧，我听人说这泥小鬼难斗，确实你这事儿办得难点，到我双绝，我又不是说无名之辈，我栽给你手里就完了，你得成全我呀，我也没招着你呀，怎么还不给了？你不给我双绝，我不能不要啊！混一辈子，到了把兵刃丢了，难以回转漳州啊！在外边不把这对绝找回来，回到漳州再回去可就不能出来了。这辈子永远不许出漳州了，再出漳州行走江湖，人问您：“哎呦，老将哥，您贵姓？”“我姓白，叫白代官。”“哎呀，您久闻大名啊！您趁手一对兵刃是亮银双绝，您拿出来瞻仰瞻仰，泼泼去。”没有，或者回家再打两对不就完了吗？这边插一个，这边插一个，原先双绝，现在四绝了。哎呦，和您这还真亮，看得出来啊，精工打造，可就是净贼光。您瞧我这有一对都有薄浆了啊，我这个都盘出来了，人把我这对烟拿着力寒碜我，我活是死了，不正我得追他。倪小鬼投了宝，博太官顺店里追出来了。倪小鬼那腿头怪，也就是博太官，一般人就给甩没影了。贺东一瞧，哎呀，我们这老师闲着没事儿，你看着点自己东西好不好？你偷我包袱干嘛？这倒不错，我丢人是小，我丢老师手里的了，他丢你小鬼陆恒手里的了，不争，我得追呀，我跑得慢跑得慢我也得追呀。他不管包袱，递了刀在后边就追。博代官要想追你小鬼可费劲了，好在你小鬼不是真跑，你小鬼跑出店房来至在江边，上一瞧下一瞧，一看雁江无人，站住了一回身，一伸手曾把这对绝拿出来，我先拿你白太官开个张，我试试这个短小双绝怎么个使法。顺套里边把一对绝亮出来，一对亮银绝左右一分，一指天一画地，单等博太官来到切近。白太官你跑得太慢呢，老太爷在此酒后多时了，好无礼的泥小鬼。 我望你成全于我渤太官，把还我的亮银双举，不仅那我要不给你吗？你要非以武力解决的话，那可别说我白太官对你不客气。呵，等你这句来，没等渤太官动手啊，金眼貔貅泥小鬼往前一纵身，双绝照顶梁门上就砸。老见个渤太官无奈呀、啊，伸双掌是个穿掌，穿掌架是什么？由你这双绝中间出去，分左右好捋你的双绝。空手入薄刃要夺回亮银双绝了，那哪成啊？头一样说他功夫本身就没有泥小鬼好，再有一个泥小鬼兵刃在手，你是赤手空拳的。倪小鬼变招，不让他撸自己的腕子，两个人这一打在一处，也就是十几招。白太官一看坏了，哪出来个倪小鬼啊？燕江无人，我死在自己亮银双绝之下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我跑，我还不见得跑得过他，我只能往漳州跑。到漳州，孙宝昌要不回来还都罢了，孙宝昌一回来问师傅：“您干嘛去了？”“我出去找你去了。”“那没找着我，您怎么回来了？”“我家伙丢了，让倪小鬼把我轰回来了。”“那怎么办呢？”“咱爷俩找你师爷去吧。”人倪小鬼说了：“想要双绝行啊，让你师爷拍门找张明志、赵明真要去。”我哪儿找我师傅去？哎呦，判决一条老命不要，我跟倪小鬼就得拼了。老头子越想越着急，到了，临老栽这跟头，没想到栽这么狠，双掌舞动如飞，跟倪小鬼这么一玩命，哎，也就是渤太官，要换别人啊。倪小鬼一绝就给拍到这儿了，一看这白太官还真有两下子，自己还得打点精神，要不然这亮银双绝让他给划了回去了。俩人这正打着呢，贺通跑到了，连扶着带喘。贺通一瞧，你别看贺通他打不过这二位，但眼好使啊，他也是侠客呀。飞鹏走，贺通亮自己的刀一瞧，哎呦，白老师还不行，你别瞧这倪小鬼真厉害，吃亏的老爷子手里没家伙，愣拿双手夺人双绝，那可拿不下来。摆自己的钢刀，高喊一声：“老将口，休要慌张，贺通在此，愿助老将口一臂之力。”老头一听啊，你可别过来，你不过来我一人跟他打呀，我还能对付会儿，你过来当场就有性命之忧。果不其然呢，倪小鬼杜恒也这么琢磨着。倪小鬼杜恒一瞧，眼看着渤太官就败在我手了，你要敢过来帮忙，那我可对不住你，我先要你的命。二目当中金光乱射，脸上可就带出这狠劲来，这打法也就不一样了，越加凌厉。赶贺通摆刀想过来，还没过来，为什么？他也得瞧冷风。这二位动手随便能递得进刀去吗？正在这节骨眼儿，顺上哨来一位，也是顺江燕下来的，来到切近一看，这二位动手，旁边有一拿着刀一立丝，敢过不敢过？这位走在贺东后边，一拍贺东肩膀，一摆手，那意思你躲开，这还有什么不敢过去的呀？这不就是白太官吗？白太官的家伙怎么跑人手里去了？哟，还打不过人家，和我净瞧白太官跟人动手，就好几十年没瞧见了，还处于下风。哎呦，这个人能耐大了，一对双绝舞动如飞，围定了渤太官，只有招架之力，没有还手之功， 瞧这意思，能为还在不带官之上，我怎么不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位高人呢？乌鸦住手！白带官可有台阶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虚晃一招，纵身行跳出窗外。泥小鬼陆恒撤双绝，往旁边这么一瞧，不认识这人。这人穿一米绸的长衫，二蓝的绒绳系腰，这绒绳上边别着一轴画，手里边端一大烟袋，往脸上一瞧，别看岁数那么大了，一张娃娃脸儿。唯独啊，跟这泥小鬼陆恒啊俩人还犯相，怎么他梳一冲天杵，还红辫绳。泥小鬼那天生的，他这可成心的。老头子头发不多了，把所有的头发都往这一块棕，棕这一块呢，拿红辫绳给他拴好了，就这么一点儿，也就两寸来高，啊，有个小辫儿，端着那大烟袋往这这么一站，白带官一看看他可乐了，白带官认得他，英雄得路路民瞻，陆老剑客。陆老剑客打哪来？陆老剑客半道碰上王双全了，还有马汝娘，还有大内的班头啊，汤云，这几个人保护着郡主跟这个啊灯，这是京城送灯，这几个人在明呢，陆老剑客在暗，跟了这么一程一瞧啊，呵，大班的汤云呐，跟这王双全两个人真得说是干练之人，也搭着这个马汝娘年轻时候久走江湖，他小时候跟着他父母啊，就是跑江湖的，很有江湖经验。这三个人战战兢兢，可是仔细小心，完全呢在雁路之上能够应付所有的事情。老头子跟了这么两程一瞧啊，放心了。有这仨人啊，送这郡主啊，跟这灯啊，没事。再有一个，汤云身上有公事，哎，明来明去，到哪儿亮自己的身份，说现代话吧，当地的公安呢，啊，当地的武装的都配合，一块执行这任务。行，这么着，此去京城不远，我别老跟着了。万龙藏风岛的事大，我还得回去。老头子不跟了，莫转回身又回来了，走到这儿正赶这么一档子闲事。他这一声喝喊，当时泥小鬼陆恒跟薄带官俩人不打了，薄带官来到切近，双手一扎子，陆民瞻，这含着呢，说不出话来。陆民瞻一抽这大烟袋，他这抽着，他瞧着泥小鬼，他心里话说了，薄太官要不行我也够呛，刚才他们打没瞧见我，我非把这贺通扒拉开，我把他扒拉开，我那意思我过去，我现在不过去可就不行了。他不言语，他一伸手啊，他这二蓝绒绳上拴着不少东西，在这边啊有一个大盒子，什么呢？烟袋盒子。他不抽这个烟袋锅的时候呢，也往这烟袋盒子里边一插，拿绳一拴，往这边腰里边一插。这他把烟袋拿出来呢，这烟袋盒子呢单拴着，他把这烟袋盒子拽出来了，打开了口，他往里边续烟，他抓着烟丝。贺通在旁边一瞧，好家伙，这大铜烟锅，两把烟丝没怎么着，他这还紧嘬，叭叭叭紧抽，为什么？他烟丝多呀，他不紧抽他着不了啊，他把这烟丝可就续着了，他不说话紧抽，眼看着这烟丝啊就见白，他得把这烟丝烧成烟灰干嘛？好扣泥小鬼，他知道打是打不过人家了，他不说话紧抽烟。你要玩也不过来，薄带官着急。我说兄弟，你别光抽烟，你说句话呀。乌鸦，这个人谁呀？ 倪小伟、陆恒、张明志、赵明真的徒弟，手里拿我的双绝，他偷盗我的双绝，也是割过我呀。一时不慎，我没留神，让他把双绝给拔了去了。跟你这么说，我要夺回双绝，故此动手。兄弟，你来的正合适，帮个忙。陆明战一听，混账，还姓陆还。哥哥，你歇会儿。端着俩烟袋，晃晃荡荡过来了。倪小鬼陆恒不认得他，倪小鬼陆恒认得周群。怎么，老师跟他提过江湖上都是什么人物？倪小鬼闯荡江湖十五载，够奔松江府，到松江府找云龙酒店周群访他。周群也跟博泰官一样，不见躲，访两回周群都没见着。一看这主端着大烟袋往这一站，瞧得出来功夫不错，还梳一小辫儿，行，一看这人就跟自己差不多，不好斗。我说嘿，抽旱烟这位，你要管闲事哦，不错，吴老人家要管教育你，我先问问你，你叫什么虫子，什么名字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太爷叫陆恒。你是哪一个陆？陆恒哪个陆啊？陆恒陆地的陆，大陆的陆。哎，我呀，耳机陆。哦，耳机陆。哼，我就知道咱俩不是一个陆。陆明章哪个陆啊？陆明章是小陆的陆。哎，就咱这马路的路，走道路。哎，我跟你不是一个路，这就好办了。要是一个路，我还舍不得打你。听我相劝，把双绝还给伯老剑客，是你的便宜。哎，如若我要是不还呢，我要管教于你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凭什么撒逼点多出一口气呀？行，白太官的闲事你都敢管，那你得比白太官高啊。行，今天我斗俩剑客，我瞧瞧你怎么样。嚯，你不认识我，那好办了。一伸手把这话又瞪出来了。他紧抽这烟，为什么这烟还没烧透呢？他一回头，他一看这儿一画架子，贺通在旁边站着呢。打开打开，贺通过去把画打开了。倪小鬼一瞧，这位随身带身画，这是名片啊，上面画的有鹰，有熊，有梅花鹿。这鹰跟这熊追这鹿，这鹿回头看，啊，这狗熊又回头看这鹰，看不明白。你干脆说得了。这打哑谜我不懂。吴老人家是英雄的鹿，鹿民瞻呐。哦，松江府有个周巡是你什么人？他老人家是我之师兄。我访的两回避而不见，得了，我把你打了，估计他该见了。小子，你强出头，正找找不着你呢，今天连你一勺烩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那个心也宽，你就念旧